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近日，我国高温预警连发20天，其中内蒙古中部、辽宁大部、天津西部等低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我国教育部要求落实好国家关于教师地位待遇的各项惠施举措，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意大利受高温天气影响，医疗机构日平均接待患者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截至目前酷暑已经夺走了多名老人生命。3名乌克兰黑客涉嫌入侵美国47个州的3600间酒店、餐厅和赌场的信息系统，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司法部控告3人电信欺诈、黑客行为及盗窃身份等26项罪名。北京市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将持续到8月6号，急救中心提醒慢性患者警惕中暑。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举行，展示改革开放40年语言文化建设成就。近日，斗鱼直播就网络主播陈一发曾在直播中的错误言论发表处理公告，根据公告显示，平台将禁封主播陈一发的直播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Yeah.

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的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梁静茹的一首《可惜不是你》，梁氏唱腔给我们太多的抚慰。每个人感情失意的时候都听过一首梁静茹的歌，她总是温柔地唱进了我们心里，她把所有的真情都放在了音乐中，让我们在她的歌声中释放感情。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认主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方便，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面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为什么还要再浪时间，我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但是

给老人让座是对的，捡到东西要归还还是对的，碰到有困难的人力所能及的帮一把也是对的。这些事的意义不是积攒人品。经典久了久，我新奇，做这些事也不能保证给自己的人生换一个美满的结局，而是我们的本性和教育告诉我们本该如此。 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入口。我喜欢孤单冒险，最终梦的线索，我的主场上都是自由，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我最想的环境界原来那么快， 九精英有话说。 TechForFarm CEO 和联合创始人徐子瞻， 我们心里一直记得乔布斯说的每一句话，其中一条叫做 Focus is about say no，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专注。我们从一家民房走出来的二线城市的创业团队，到今天能够在整个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觉得这十年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么励志的创业故事，而这十年我觉得更核心的是，我觉得是一次比较幸运的相遇。所以回顾这十年，我们自己当然也很努力，但是可能更要感谢的是像 App Store 这样的平台给了我们这样的创业者这样的机会，否则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公司过去的这么十年的成长。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你的今天是你十八岁要的样子吗？十八岁的我在广播学院读新闻系，我希望成为法拉奇，成为最好的记者，我今天依然在路上。但是这也就是好多人说，哟，白老师你怎么还在 CCTV 啊，因为我想成为好记者，这是我十八岁的目光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偶尔要拿自己的十八岁来问问自己，你是当初自己要活的那个样子吗？

近日，北京新修订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同时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商标品牌指导站也正式挂牌。曾执导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大导演迈克尔贝近日在网上谎称搭飞机遇险，泰国航空要求对方赔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心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

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 著名设计师刘芳蕾， 要尊重对方的文化，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就是要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别人，而且让人乐于接受，没有不好的感觉，这样才是真正的是朋友和开放包容，才有了这种文化的输出。人家是自愿的，不能是被迫强加给别人的，这是不行的，我认为。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1713年8月3号，六祖慧能禅师圆寂。1492年8月3号，哥伦布首次远航。1860年8月3号，苏格兰发明家威廉肯尼迪迪克森出生。1956年8月3号，电影《巴黎圣母院》公映。1958年8月3号，冷战时期，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首艘船只到达北极点。1965年8月3号，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1992年8月3号，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成员王洪文逝世。2008年8月3号，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墨西哥城开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英奇，我们明天见。